三步步，此生有病情不明，不过 呀， 爹爹。 忘了， 这顺乃是送 六 二回， 送六 二回 啊，大弟，他是送六二回。 他的父母就已亡故了。 怜得很呐、啊。 再问